假装什么都糊涂，假装什么都明悟，小聪明没用和小人物完全做不了主，好像没有念过书，好像需要受保护，你收到礼物就可爱像宠物，却忘记的 站在窗前。 幻想对方的世界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